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花生多飯食，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系好啦， 第二节翻嚟啦。 喂，我发觉咧 ，chat room 有条友咧，每次都喺度咧，叫做 Adam 踎啊，嗰条友咧，下下都话即系阿土伯真系靓仔嘅。咁啊，我唔知点解有，即系啱啱有一位网友督爆啦，咁 Adam 踎呢条友咧， 系咪女嚟嘅？ 系咪阿土老婆分身？即系即系孔令如分身啦、啊。咁我唔知系咪。咁啊，喂，翻嚟咧就喂， 我想补充少少咧，即系。正正是因为刚才我讲即是所谓曾俊华不是大家想象之中因为跟习近平握完手所以呢他是钦定的人选就觉得一定是赢紧。是错的这个假设。其实一种是斗紧严格来讲就是如果不是中联办使乜出咁大力啊。 如果斗紧就是有变数。 有变数、但是的 我仍然是即是持悲观的态度的即是对他的形势是越来越不对路的。斗紧的意思是怎样呢找李嘉诚。影张相显示班俾班建制派听嗱李嘉诚都转啦咁样。因为李嘉诚你唔好以为佢手握个八九票咁少啊。喺佢影响力之下你諗下唐英年上次咁嘅环境都有二百几飞㗎近三百飞喺度㗎。係咪所以呢其实如果而家话系注定佢死亡嘅我唔敢讲。但系佢嘅机会系越嚟越渺茫。 窒低緊啦即系俾人。 唔即系起码呢 佢成个动作都系。 如果系延续返即系成报阴谋论啦系咪即系呢种讲法都系成报阴谋论嚟嘅。即系叫做权斗论啦。咁如果系真系咁样发展嘅话呢都似嘅都好似嘅好多人都倾向相信呢权斗系持续緊嘅。咁所以有变数嘅情况存在。咁所以如果呢即係呢个时候呢咁民主派或者民主300 plus 就觉得自己会有作为係咪而事实上啊你见到呢即係中央亦都好在意呢个民主300 plus 嘅取态係咪咁所以就你见到近排有啲人写文啊包括啊你老友啊莫剑元啊佢都话啦即係呢个时候呢边如果有泛民出嚟选呢其实系符合中央嘅即係意愿嘅。 头先我讲我收到几个信息。 係。 包括几个三四个有啲我主动打去问佢去引证因为我听到话即係笃定呢、這、一个即係林郑嘅时候呢我係不断 verify 嘅。喺建制派阵营里面啊喺即係亲共嘅人士里面呢当然我啲有啲技巧啦。其中一个呢佢唔知道我諗佢冇听我节目。佢以为我同长毛好近。佢就问我啊你觉得你哋会唔会呢即係諗下即係例如登我报纸广告啊或者发信俾嗰啲人呢就话就23条啊就呢一个嘅831啊就政改啲问题呢就係、是、呼吁啲选委一系投返泛民主派嘅候选人一系就係即係投弃权。 哇 你一咁讲我知道你咩龙溜啦。嗱佢可能唔知道因为佢话佢之前有一段时间係忙緊做緊其他嘢。就话好似话生咗个女啊，定系生咗个仔啊？ 即系呢个都系你线眼嚟嘅，其实 佢一咁同我讲，我觉得奇怪。即系话，如果我哋用原则出发，即系用以前郁敏嗰种做法，利用左翼，利用原则嚟打翻呢一场选战，咪啱啱配合翻佢哋个套路咯咁样。 系啊，即系你哦，我明啦。你而家系咪要我要曾俊华，唔要我要真普选？ 冇错 吓，就系呢。 佢就系剔你条思路嘛，佢以为我都仲系剔紧条思路嘛。 你真系 我话我喺呢个问题上边，我讲 要真普选啦。 我讲咗三四个礼拜，甚至乎讲咗两个月嘅斗争策略应该点？你真系冇听我节目，你真系大哥。我话我而家仲 你嘅放弃原则啊！ 我仲系以前咩？即系而家系更加，因为我即系一个评论员，我梗系。即系客观少少，唔系净系彰显自己嘅政治路线嘅人嚟噶啦。我梗系睇到你嘅手影啦，大哥。跟住我打俾钟树根，屌钟树根仲好笑，